音乐艺的未来。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。 走进春风里，共谱梦之声。改革开放40周年，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，听见成长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87.6，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。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是转着。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！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。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点半，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 10点半啊，广播的剧场拧了转转的，狄仁杰坐中间，元芳他站旁边，狗头是也眼珠子乱转。狄仁杰狄神探，狄的经典啊，外星的事儿他都放在心间啊，平平断断，恩恩怨怨，嘻嘻哈哈就又是一天。 欢迎收听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 这里是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。上集咱们说到，狄仁杰一行四人坐马车朝濮阳县进发。这一晚，他们来到了老虎山。翻过老虎山就是濮阳县了。狄仁杰决定在山脚下的悟空客栈吃点东西，好好睡一觉，第二天再过老虎山。 哎，老板娘啊，你们这儿有什么特色菜啊？挑贵的给我们上几盘。 哎呦，我们悟空客栈呢只有一道菜，那就是唐僧肉包子。 这个唐僧肉是什么肉啊？ 我们精选几种动物的肉，用祖传秘方搭配而成的肉馅，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味。 你们这儿有没有什么酒水啊？ 自家酿的浊酒，不嫌弃的话给你们来两坛。 哎，好，那就来两坛解解乏。 好嘞。 不一会儿功夫，包子和酒就端上来了。 来了，五龙包子两坛酒，你们吃着喝着，有事儿随时叫我。 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一路之上都挺不容易的啊！我们马上就要到濮阳县了，先干一杯。 你们先喝，我太饿了，我先吃俩包子。 狄仁杰为大家倒满了酒，正要和大家干杯的时候，大乔和小乔同时向狄仁杰使了个眼色。 喂，别喝，这个酒有问题，应该是蒙汗药。 哎呦， 啊，放了。你咋了？ 包子里怎么还有骨头的，硌着我牙了。 肯定是加黑便。 老板娘，你过来一下。 来了。 哎呀，这位女客官， 您有什么吩咐啊？ 老板娘准备饭菜辛苦了，我敬您一杯。 好嘞，我再去拿一坛酒。 啊，不用了，喝我们的就可以了啊。 那怎么行啊？这是你们买的酒，我去拿坛新的，算我请的。 哎，少废话啊，就喝这两坛，不要新的了。 怎么，老板娘不敢喝？莫非是在我们的酒里下了什么东西啊？ 没想到你们还挺机灵的。怎么样，我们的人肉馅包子好吃吗？ 什么？这唐僧肉是人肉？ 我要去吐一会儿。 是啊是啊，待会儿你们四位也会被做成包子的。 岂有此理！ 小的们，把这四个唐僧给我剁碎了， 找打！ 悟空客栈的老板娘这次可算是踢到了硬骨头，店里十几二十个人啊，被大乔小乔三拳两脚就给解决掉了。 说，你们的幕后主使是谁？ 我不知道啊。 找打！ 哎，别打了，别打了。我真的不知道他是谁，只知道他的代号是二马，濮阳县人，每次都穿着一身夜行衣，看不清他的模样。哦，他给了我们一大笔钱，让我们在这儿开黑店，杀掉过夜的旅客。 那你们一共杀了多少人呢？ 算上二马带来的五个人，我们一共杀了21个。 二马还给你们带了五个人，疯了！濮阳县的人命案，是不是也是五条人命？ 没错， 那这个二马就有重大嫌疑了。没想到还没到濮阳县，我们就碰上了线索。老板娘，我问你，这个二马为什么让你们杀人？是为了图财吗？ 哎呦，不是，二马叫我们杀人，只为了要人血。也许他们是吸血鬼吧。 人血？ 极有可能。 是什么跟什么呀？人血怎么了？ 哎，乔妹，此地人多嘴杂，回头啊我再专门解释给你听。当务之急，我们需要压着悟空客栈这些帮凶，连夜翻越老虎山去我们濮阳县衙门。 哎呀，晚上不能过老虎山呐，山上有老虎呀。 休想拖延时间啊，你再不老实，待会儿把你喂老虎了。 就这样，心系百姓的狄仁杰又睡不成觉了。他们一行四人压着悟空客栈那群吃人的恶魔，连夜走上了老虎山。哎，其实啊，哎，经过这一晚上的折腾，天已经蒙蒙亮了。那么他们还能不能遇到老虎呢？哼，还真遇到了。 你看你这老虎不停地在那儿磕头求饶，还往嘴里塞草，那意思是说他改吃素不吃人了，让咱们放过他。 哎，老板娘，这老虎山上的老虎都吃素了，你为什么还怕他呀？ 不应该呀，之前好多来往的行人被他吃的连骨头都不剩了呀。 哎，对了，你说的幕后主使啊，就是那个叫二马的，他整天给你们送人来找你们，他就不怕老虎吗？ 他呀，应该是不怕老虎的。城里的五个人心甘情愿地被他领着翻越老虎山来到悟空客栈，估计是因为二马武艺高强，能应付得了老虎。咱们面前的这个老虎估计呀，是被二马打怕了，心里留下了阴影，所以改吃素了。 二马武艺高强，重点是五个被二马领过到悟空客栈的人都跟二马相熟，至少也都认识。老板娘，我再问你，二马领过来的那五个人都有什么特点？你给我描述一下。 有特点有特点。三个老头，一个特别高，一个特别瘦，一个不高不瘦但是不吃肉。另外两个呢，是被一起带过来的，一个老头，一个中年人，是一对父子。 赶紧去濮阳县县令府。 没想到这狄仁杰还没有踏入濮阳县，就已经发现了人命案的重要线索。 真是天生断案的命啊，挡都挡不住。翻过老虎山，狄仁杰一行四人带着一堆杀人犯来到了濮阳县县令府。 哎呀，狄大人，久仰久仰，鄙人濮阳县令濮 大人，客气客气。 不知狄大人此次前来有何公干呢？难道是来蹭饭啊？不是不是，是来考察的吗？不过狄大人啊，你带的这个随从有点多了吧？根据我大周官员招待标准，县令级别的官员走访考察人数不得超过六个人，你带来这么多人，我也不能不管饭，你这不是逼着我做假账吗？ 濮大人此言差矣，只有我他我们四个是公差啊，剩下这些个呢都是杀人犯。 杀人犯？ 嗯。 不要瞎说， 哎， 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我濮阳县哪里有杀人犯呢？快走快走啊，不要影响我濮阳县的政绩。 哎，不是，这个濮大人呢，您听我把话说完啊。这些人呢是城外悟空客栈专门卖人肉包子的杀人犯。 哈哈，既然是城外的客栈，跟我有什么相干呢？ 濮大人呢，他们所杀的人中有五个人就是来自濮阳县。 有仨老头，一个特别高，一个特别瘦，一个不高不瘦但是不吃肉，另外俩呀是一起被带过来的，一个老头一个中年人，是一对父子，我都记下来了。 嗯，濮大人呢，这五名受害者是不是前几天濮阳县失踪的那五个人呢？ 是又怎么样，既然说是我濮阳县失踪的人，跟你又有什么相干？ 这 人留下，然后你们去吃个便饭，我就不久留了，剩下的事情就交给在下吧。 哎，这个 濮大人不像是个好官啊。是啊，说话虚伪，为官敷衍，大人不会给我们帮倒忙。 哼，这里是我濮阳县的地盘，你们算个什么东西？本来嘛，还想留你们吃顿便饭，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快给我滚，不然我叫人把你们撵出去。 嘿，我这暴脾气，你找打！ 这乔妹乔妹乔妹，放松放松，放轻松啊。我说濮大人呐，你我同为县令，我呢自然无法干涉你濮阳县的事情，不过啊，这位姑娘名叫小乔啊，她的官呢比我大那么一丢丢。 哦，大有多大呀？ 哎呀，也不是很大了哈。他是陛下御口亲封的从一品神医妙厨 啊。 既然这里不欢迎我们，那我们就告辞喽。啊，回头见了陛下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给濮大人美言几句的。 别！狄大人，狄大人，鄙人下官。下官一时糊涂啊，您不要跟我就是一般见识吗？我们诸位里面请，里面请。 哼，狗眼看人低，哼，看人低。 哎，濮大人见怪了啊。我这是管教无方啊。 无妨，里面请啊，我们都里面请。 这濮阳县县令濮听说小乔是从一品的大官，立刻变了一副面孔。小乔的身份可是派上了大用场啊！当然狄仁杰自己还有武则天给的一道无字圣旨，危机时刻也能派上大用场。很显然现在还不是危机时刻。进入县令府， 好几宿没合眼的狄仁杰该如何断案呢？咱们赶紧进去看看。 蒲大人呐、 啊！啊、哦，狄大人，狄大人， 刚才我说的那五个人，到底是不是咱们县里失踪的那五个呀？ 大人所言极是啊。 嗯， 这高个子的是米商高乐高，特别瘦的是盐商咸厚厚，不高不瘦不吃肉的是不装老板不许动。那一对父子嘛，像是我濮阳县的首富田庄冯老太爷和他的大儿子冯老大。 哦，既然如此，郭大人，你为什么得到我的线索之后好像不是很乐意继续追查下去呢？ 这大人，这哎呀，说来惭愧。 嗯， 一个方面呢，作为县令，谁也不想自己管辖的地方出杀人案嘛。 嗯， 于是我就想，这个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变成没有头绪的失踪案，也就过去了。 啊， 这个另一个方面，受害人的家属，尤其是这个冯家二少爷冯老二，贼心仁厚，体谅我濮阳县县衙人手有限，表示不再追究下去了，所以我就多一次不如少一次，就想让这个案子变成一桩悬案就算了。 嗯，冯老二这个人挺有意思的啊，父亲跟哥哥都失踪了，自己却不再追究，难道他是为了要继承家产？ 应该不至于吧，这个冯太爷年事已高啊，冯老大又是个纨绔子弟，吃喝嫖赌握不住，冯家的生意可都是冯老二在打理的，应该不至于为了早晚要交给自己的家产弑兄弑父吧。 那这冯老大冯老二对父母怎么样啊？他们是否孝顺父母呢？ 哎呦，这个我还是真是不知道了。 啊，冯老二冯二马，哎，二和马加在一块儿，它不就是个冯字吗？ 大人，难道这冯老二就是二马？ 现在还不能这么确定。冯啊，你去把冯老二请过来，我要问话。 是。 小妹啊，你赶紧去调查一下米商高了高，盐商咸厚厚，布庄老板不许动的详细情况，重点调查一下他们同冯家的关系如何。 哦，好的。 大乔。 哦，你说。 等元芳把冯老二带走了，你去冯家内部调查一下，看看能否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没有。 嗯，包在我身上。 来来来，等等 啊，怎么了？ 会不会影响你看演唱会啊？ 不影响不影响，宝木中央的演唱会在明天晚上。 哦，那就好那就好啊，辛苦你了啊。我得赶紧回去补一觉了。哎呦，这困得这不行了。我等你们胜利归来的好消息。 李大人真是雷厉风行，在下佩服啊。不知狄大人刚才所说的二马到底是谁呀、啊、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呢？ 哦，呵呵，想知道啊？ 想啊。 咱们下集再说 啊。 各位听众朋友们，狄仁杰顺利到达濮阳县，根据现有的线索开启了办案模式。那么冯老二到底是不是二马？这场杀人案又能否顺利侦破呢？咱们下集接着说。 广播喜剧《狄仁杰断案新编》由北京文艺广播录制，策划郝卫群、徐然，本集编剧阿硕，演播宝木中阳、云中三月、小曾、程苑、王一、左左、朱蓉蓉、图特哈蒙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